北京市场，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一个广告推广价格。 对，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喜迎五一，4月29号至5月2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是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对于牛奶、对于奶粉非常有研究的程斌老师。 李红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牛奶。其实说到牛奶与奶粉奶制品呢，对于我们生活人而言呢，是咱们家里面大部分人群离不开的。 对啊，确实是每天都要喝点这个，不管是冲一杯奶粉也好啊，喝一点牛奶也好，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有好处的。 要有一句话形容这个牛奶叫液态白金，形容其珍贵的营养跟对我们自身有益的地方是非常的丰富。 嗯， 但是朋友们哈，我们现在其实买牛奶很普遍，也都可以关注到，但是如何选择一个好的牛奶，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跟思量的方式。 比如说平常我们在这个新闻上啊，在报纸上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出现问题，比如说有的这个鲜牛奶 长幼虫 啊，长幼虫，它的这个菌群 长蛹 啊，不达标啊啊，那我们选择买奶粉，但是奶粉当中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有害的。那么怎么办？我们今天怎么才能选到一款好的奶粉？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一个好的奶粉成立有几个点，咱们一起罗列一下哈。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足够好的品牌，因为你有品牌存在，证明你这么多年你建立有自己的优势存在。 确实。 第二个呢，你有好的奶源地，因为你卖再好的产品，咱们说的是牛奶嘛，奶源地是重中之重。 对， 奶源地是跟奶牛它俩是相辅相成的。 哎， 这是第二个点哈。然后就你要有非常专业的科研团队。我指的这个科研呢，是做的营养的最大化放大，让它的细菌处理的完全到位，它是就是取重就轻，规避弊端，把优势放大的。 哎， 也有非常好的科研团队。 我们现在讲究这个饮食也要科学嘛。 对。 那么一点一点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奶粉，它是什么品牌？ 好，我们叫荷兰乳牛。 嗯， 荷兰乳牛呢，它是在16世纪50年代，牛奶的本身是欧洲皇室贵族的专享营养品，百姓根本就无权享受的哈。因为在17世纪，尤尼森就是我们品牌创始人尤尼森贵族先生，他发现了赫斯坦奶牛产奶的质量特别的好，产奶质量也比较高，所以呢往下传承的时候，在18世纪下一代把荷兰乳牛品牌命名开始进行创立的这个品牌，到现在为止啊，历经了300多年，我们只是为了专门做奶制品，然后我们只为了追求把更好的牛奶带给大家走向全世界。到了中国，荷兰乳牛已经走入到200多个城市，在众多家超市里面你都能看到这个产品， 等于说已经被我们的中国老百姓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筛选啊，已经认可了，家喻户晓了。 对， 荷兰乳牛的这样一个品牌值得信赖。那么第二个，我们说它的奶源是哪儿的？ 奶源地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说到这个新西兰呢，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棒，叫新西兰被称之为是人间一片的净土。它的这个经度纬度很特殊，全年日照时间呢长达4300多个小时，阳光特别充足。然后呢，它天然的草场啊很多，阳光暴晒在这个草场之上，你想它草长得又好，阳光得到的又多，然后雨水也丰富，这个草啊每长出那么一节，牛就吃一节，这个奶牛啊每次吃都是鲜草，鲜草就这个概念。而且这个鲜草当中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黑麦草，这个黑麦草它 本身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跟高钙， 对， 所以这个荷兰乳牛奶粉就是高钙高蛋白营养配方奶粉。 这也是新西兰被誉为黄金奶源地的这样一个保障。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好的奶源，同时程斌也提到了它是高钙奶，这一点营养上怎么给我们去证明的？ 这个高钙啊，我们在行业里面它有一个就是高钙标准，就是每100克里面它奶粉含有800毫克、这个钙量就叫高钙了。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荷兰乳牛在我们的产地吃的这个黑麦草优质的奶牛、我们产的那个奶粉高钙含量是每100克里面含有1200毫克的钙。 1200毫克 是高钙 的 标准上 钙 1.5 倍。 1.5 倍， 这了不得哈， 真是了不得。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牛奶啊，在要取奶的时候啊，它是特别有讲究的。咱们国内啊，包括很多国家取奶一天有几两次几三次，所以每一次挤奶的量是一方面，但挤奶的标准跟营养这个流出量也是不均衡的。但是我们取奶呢，在每天正午的时候阳光比较充足，然后我们之前呢要给这个奶牛褐色奶牛啊做这个体检，体检完以后呢，再来帮那个褐色奶牛呢去按摩，按摩的时候再放上一些舒缓的音乐，你想这人都多舒服， 多享受啊，对。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奶牛啊，在这个时候开心的时候去取奶跟挤奶，这个时候产奶量大，但是我们一天只取一次，但是产奶的标准，心情好，这个产奶的这个高蛋白呀、高钙呀、多种矿物质，它原生乳的质量就会比较好。 为了保证它的质量，我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对， 另外一点，它还是配方奶粉，对不对？ 没错。说到这个配方奶粉呢，就是我们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包括这个钠元素啊，包括含有铁元素跟锌元素，我们的钙量含的这么多，但是呢，我这里面让你吸收的好才是最重要。你吃多少钙，你跟你吸收多少钙是 两码事，我们要保证它的吸收量。 说的对，我这个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 跟这个镁元素，它是促进钙吸收，让我们更加有意的把高钙转化成为高吸收。 真的不错啊！我们首先说有荷兰乳牛这样的大牌子在这撑着，那么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来自于新西兰。蓝的黄金的奶源地， 对， 来自于优质的这样一个挤奶的工艺，来自于它的配方奶粉，来自于它的高钙的含量，等等等等，这些汇聚了一罐好的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价格。 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哈，因为是我们荷兰乳牛直接直供的哈，我们是399块钱这一组，这一组里面咱们都包含什么，我一一给您盘点哈。我们的组合里面一桶市场价格228，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桶带给大家，一桶我们冲泡约等于是60杯，两桶市场价格将近是458块钱， 450多块钱 、 今天已经给大家优惠了399块钱嘛。 但是我们说荷兰乳牛品牌国际品牌，我们是直接直供给咱们北广平台的，我原有的组合两桶的基础上直接乘以二，翻倍 四桶，等于说大半年的牛奶，今天程斌你都给我们解决了。 对，而且这四桶牛奶我们保证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同时是经过全程检测，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香精跟这个甘糖，让您吃的是安全放心。 但是程斌啊， 你说 我想说这个奶粉啊，我们直接开一大罐是吧，我万一不喜欢这个味道怎么办？今天你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 您问的好哈。您这样，如果您这么说，那我就凭借我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再来给您加一样的力度，肯定比你说的要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要给您加赠的是一盒，跟一盒里面有12袋是便携装的哈，一袋可以冲泡2杯，跟我们桶里面一样的营养高钙奶粉， 营养高钙奶粉一样的， 这是免费试喝。 免费试喝，这么好事， 就是先让你喝24杯，这一小盒12袋 啊， 然后呢，满意留下。但是朋友们，这一套组合，我们的备货只有前20名，我给您免费试喝。 大家听到没有？只有前20名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试喝。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抢这20个名额啊！今天是399块钱，您能可以带走荷兰乳牛的高钙营养奶粉，一共是4罐，每罐是9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马上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免费送货到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